收音机呢是一台以观众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。那么说，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曲，或者说你想给家人朋友点一首歌曲的话，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主页上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吧。刚才播放的呢是范玮琪的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莫文蔚的这首电台情歌。 天上月亮，电源关掉，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，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，爱了以后又不觉可靠，你和我看着你后穿过了爱情的街道，

听着夏雷阵阵。夏天是个风云变幻的季节，一切都来也匆匆，稍纵即逝。夏天是惬意的，是美丽的，是快乐的。今天是7月27号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熟悉的前奏，动人的音律，音乐留声机。 着但是没灵魂，才明白生死之间的意思。情路完全明白了，才甘心飞上孤独烟。有你有我有情，有天有海有地。当天一起不自知，分开方知根本心极痴。有你有我有情，有生有死有义。只想解释当我不智，如今想倾诉讲谁知。剩下绝望旧身影，今只得自己伤心的句子。 玉树阴夏日旁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水家莲动南风起，南家 睡了，谁分享今生的日子？活着但是没灵魂，才明白生死之间的意思。情浓完全明白了，才甘心飞上孤独烟。有你有我有情，有天有海有地。当天一起不自知，分开方知根本心极痴。有你有我有情，有生有死有义。只想解释当我不知，如今想倾诉讲谁知。 OK， 这一时刻感谢您的留守和陪伴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四夕。嗯，我今天在微博上看到这样一个信息，说在成都的一个院子游泳池里，有20多条狗狗在里面游泳扑腾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原来说这个是市民吴先生专门为狗狗纳凉而修建的泳池，他说建泳池是为了纪念他中暑去世的爱犬球球。有很多网友在底下评论了，有人说有钱有能力，所以做什么不爱别人的事儿，反正觉得狗找对了人。也有人说希望他也给父母家人修个泳池。但是啊，我觉得，请问这个吴先生，您还缺不缺一个会工作单身了20多年的狗狗呢？那么好，刚才我们为大家放的呢是谭咏麟的一起走过的日子，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一个网友的点歌，点的是苏有朋的背包，一起来听一下吧。 穿过风花雪月的年少，我那驮着岁月的背包， 背包，发现我的行囊是一本年轻的护照，换过了成长的骄傲，投入另一个天涯海角，装过了多少希望，装过多少惆怅，像一张岁月的邮票，把自己寄给明天，背着旧愁心事不断的寻找。我那穿过风花雪月的年少，我那拖着岁月的背包，我的青春梦里落花知多少，寂寞旅途谁明了，曾经为你痴狂多少泪，